want you something to admire, cause you shine something like a mirror。大家好，我是力奇。上一次跟文 Sir 就谈得很详细关于这个他创办 Running Man 跑会的一些目的和理念。很多朋友听完之后都反映给我听，都听得很感动。今集我们就转一转话题，就轻松一点。就知道原来他和他的教练最近就拍了一辑很特别的相片。背景是有别于一般的地方的，咁当中的趣事咧，佢都有同我讲噶。咁另外咧，就文 Sir 亦都分享咗佢咧系参加佢嘅擅长项目啊，10K 比赛咧当日嘅准备功夫噶。咁啊，对于大家咧，好快要参加一啲比赛咧，系都好受用噶噃。咁啊，事不宜迟啦，我哋马上咧就开始呢个访问啦。文Sir你好 ，Hello 大家好啊！ 诶，今天是11月的28号星期六，咁咧我哋睇呢个 Facebook 咧，咦，见到有一辑好靓嘅相喎，咁啊着住晒一啲运动服嘅教练咧，响一啲好特别嘅地方，喺啲咩嚟噶？其实阿文Sir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解一下咧？ 个地方咧其实就喺港岛区嘅，咁其实就喺中西区，我哋分别用咗三笪地方去影相。第一个咧就系中山公园啦，即系上环嗰边。第二個就是東邊街，就在西營盤那邊。第三個地方就是西港城，都是在上環那邊的。 咦，這個是什麼構思來的？是為 Running Man 想創造些什麼出來呢？ 其實呢，本身就是因為我們最近教練就訂了一件jacket， 就印了我們 Running Man Athletic Cup 的 logo 上去，純粹是想幫這件 jacket 拍一輯即系 冬季嘅 造型相， 咁 就同摄影师倾过之后，佢就拣咗呢几笪地方去帮我哋做一个拍摄咁样咯。 咁摄影师有冇讲俾你听，其实佢嗰个 concept 系想带出啲咩啊？点解唔去影楼影，或者喺球场度影咧？其实 佢喺影楼咧就冇嗰个运动嗰个气氛啊。咁球场就因为我哋之前影得太多都喺球场，即系譬如我哋之前曾经跑衫啊、新跑衫嗰啲，我哋喺运动场影啦。咁就同埋之前几次免费活动都系喺运动场同埋或者系海滨影啦。咁变咗喺呢啲地方再影就比较冇新鲜感，所以佢希望搵到多啲新鲜感咧，所以就会去一啲户外嘅地方得嚟咧，又比较都市，因为始终喺香港大家跑步都离不开喺一个比较城市化嘅地方。 哦、cosmopolitan 啊， 系啦。 哦，咁咧影嘅過程順唔順利，同埋有冇啲咩趣事發生啊？ 嗱，尋晚咧天氣就比較凍啲嘅，咁影嘅過程都好順利。咁不過就比較凍，咁啊 Lily 教練咧比較慘啲，因為佢長頭髮咧，咁就成日好大風就吹亂佢啲頭髮。 哦， 咁佢影嘅過程就係咁撥頭髮咯。咁我哋就男仔就冇乜問題嘅，整體都 OK， 不過係比較凍少少啫。 哦，係咪都係影硬照啊？冇影 video 啊？ 係，全部都係硬照嘅。 哦，咁样影咗几耐啊？咁样你哋 哇，犀利啊！我哋本身咧就谂住9点影到10点半嘅啫，点知寻日都最后影到11点半，影咗2.5个钟头。 哦，咁影嘅时候，周围啲人有冇驻足围观啊？以为咩事喺度拍紧广告啊？定咩？ 寻日咧，其实就我哋影咗三笪地方，咁其实系喺中山公园嗰阵时比较多人，咁就都有啲人围观噶，有啲人間唔中經過睇下，以為係啲明星啊咁樣，因為真係有啲人停咗喺度望啦，睇下邊個影相咁樣。 哦，明白明白。咁你哋都睇咗啲效果嘛？ 啱啱尋晚攝影師翻咗去佢 studio 就 send 咗幾張相俾我，咁今朝咧都有幾張相係喺 Facebook 流出咗，咁嗰幾張相都非常之有氣勢，同埋非常之特別啊！特別嗰個打燈個效果咧，做到我哋令到我哋比較嗰、那個造型比較特別，同埋比較型啲嘅。 係啊係，我都睇過啊，好有電影感啊！簡直咧就一擺出嚟，好似已經贏咗成幾百個、幾千個 like 啦，好似都差唔多係嘛？ 我自己 Facebook post 咗張相都有暫時都有200多个 like。 好啊，咁你點樣利用呢輯相啊？其實會 呢輯相咧，因為其實尋晚同今朝都係 po 咗大概冇10张相咗啫。咁因為其實影咗好多嘅，同埋影咗好多個唔同嘅動作啊，嗰、那個、那個 造型啊咁樣嘅。咁其實應該整體咧，我諗有三四十張相會出到街。咁主要會喺 Facebook post 一次啦，咁就另外可能會喺網頁嗰度，因為佢會有啲地方可以擺相嘅，有用嚟做 cover photo， 咁都會攞嚟做嘅。咁未來可能。可能會攞嚟試下整月曆啊，因為下嚟緊就2016啦，咁就可能會試下整月曆俾 即係 mouse pad 啦，整下啲膠 file 啦，又係對住佢哋啦，可以係嘛？今日記住咧 ，Running Man 呢個跑會啦，啊都幾好喎都。 梗係啦。 啊呢個。OK， 咁我哋又讲下第二啲嘢啦，好嘛？ 好，讲下。 咁啊，讲下比赛咧，而家都临近呢个跑嘅比赛日子啦。咁我都知道文 Sir 即系精于呢个10K 比赛噶嘛。咁啊，亦都有好多同学都参加中啦吓，都会准备紧噶啦。咁其实想听下你分享，你点样去准备呢个10K 比赛嘅每一次比赛之前先啦，我哋讲当日啦。 比赛当日咧，咁就首先要准时起身啦，因為無論你住得遠定近，其實起身的時間都差不多。因為最緊要就是你要預翻成日食早餐，呢個好緊要嘅。咁有我試過有啲比賽喺屋企樓下開始嘅啫。咁但係都冇辦法，都係要兩個半鐘頭之前起身。咁因為一定要預留時間食早餐。咁跟住就要準備一下你行裝啦，特別係號碼布啦，因為好多人都會唔記得帶號碼布出街嘅。 嗯。 咁一唔記得帶咧，基本上你就唔使比賽啦。咁跟住就要帶足夠嘅水啊，或者適量嘅食物啊，跟住仲有啲你嘅跑衫跑褲啊，各樣嘅嘢咯。咁就只要執齊呢啲嘢，咁就出發去比賽場地啦。 嗯，咁你一般如果比賽係可能係八點鐘開始，咁你通常會幾多點到？ 通常就要七點鐘就要到㗎啦。如果八點鐘開始，咁因為七點鐘到，你要有一個鐘頭時間預備好多嘢，包括你。更衣啦，儲存行李啦，熱身啦，跟住做一啲唔同嘅熱身練習啦，然之後要特最重要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你要爆你上線，因為如果你要做好時間咧，其實你要排得比較前咁就冇，因為特別喺你開賽之後咧，好多人會如果你排得後咧，好多人會前面啲人會阻住你，咁就好難做好時間。咁如果你要做一個好時間咧，其實一定要排得前。咁我哋呢啲咧，因為我哋真係唔可以有。太多人在前面阻住，咁變咗我哋要排到好前頭幾行咁樣，咁我哋就預早差唔多三四個字一定要上線啦。而家有啲比賽比較誇張啲，差唔多半個鐘頭之前咧，半個鐘之前就已經好多人排上線啦。 不過文 Sir， 你呢啲咁優秀嘅跑手咧，好似都預留咗啲位俾你哋，唔使等噶嘛，係嘛？ 帶你上去噶嘛？某啲比賽係嘅，因為有啲比賽佢本身會睇嗰個香港排名啦嚟排定一啲種子選手會入嗰個叫精英起跑區，咁精英起跑區咧就會，如果嗰場比賽有咧，咁而我係好彩有嗰個排名，咁我就有機會入到去咯。咁入到去嘅好處就係你唔需要撳咗爆位，咁你就會多啲時間熱身啊，做各樣嘅準備咁樣咯。 嗯，明白明白。好啦，咁講埋先嚇，咁熱身嗰度點啦？熱身因為我哋平時上堂都做一套好完整嘅熱身，又靜態又動態噶嘛。咁如果去到比賽，其實有地方或者時間都未必咁容許嘅喎。你會唔會堅持一樣要做翻咁多啊？定係會一定要做啲咩嘢咧？ 盡量都會做翻曬嘅。咁如果真係做唔曬嘅，即係時間真係唔許可，因為都有機會係咁。譬如你搭車可能真係遲咗到啊咁樣，因為我自己都試過。咁又可以 skip 咧，就係可能 skip 一啲靜態嘅嘢，做多啲動態嘅熱身，包括踢腿啊、小步跑啊、加速跑啊、之類嘅動作，一啲比較動態嘅熱身，同埋慢跑。一開始一定要慢跑，咁盡快令個身暖咗，同埋啲關節有充分嘅伸展。嘅時候咧，咁你都可以用到一個正常嘅表現去跑嘅。 嗯，明白。咁好啦，咁我哋起跑啦。咁起跑咗之後咧，咁啊，梗係喺個路程上邊不斷咁樣去爭取好成績啦。咁你又會點樣嘅咧？喺跑嘅過程，你會點樣用咩心態去跑嘅咧？或者係要留意啲咩嘢嘅咧？ 通常就睇我嗰日嘅狀態咧。咁如果嗰日都狀態都許可，而嗰場 比賽係本身係諗住搏一搏嘅咧，咁都會用一個可能進取少少嘅心態去跑嘅，咁嗰個步速可能會快少少，咁但係跑嘅過程咧，其實一路都要諗下自己。去感受下自己嘅身體嗰個狀況，因為如果 你跑個過程，你 feel 到自己太攰啊，或者係都知道自己未必可以用到同一個速度捱到10 K 咧，咁你就真係要有多少少嘅策略性部署。如果你本身都知道自己 keep 唔到10 K 嘅，咁你可能就要中間3、4、5、6 K 咁樣，你可能要慢少少，留一留力，保留留我哋叫留前鬥後，咁啊留多啲力喺後面作一啲加速或者衝刺嘅階段去跑快少少。咁如果嗰一課你本身狀態好嘅咧，即係嗰一場比賽狀態好，咁你可以嘗試進取少少 ，keep 一個快少少速度，睇下可唔可以 keep 到尾。 咁過程之中有冇話會揾啲，因為都通常都有啲可能熟口熟面嘅嘛，會唔會有啲？有啲假想敵或者追住佢嚟跑咁樣 嘅，呢個絕對會有嘅，因為其實大家即係有一啲相近實力相近嘅對手咧，其實佢哋既係你一個敵人啦，亦都係你嘅跑步裡面嘅好嘅 partner， 因為佢哋可以幫到你一樣嘢咧，就係佢可以互相帶住嗰個速度。咁佢喺你前面帶住你咧，其實你係慳咗好多。力同埋你係會個人會輕鬆啲，因為通常跟嗰個咧係啲動作會可以放鬆少少，同埋前面嗰個其實會幫你擋咗風嘅。特別係冬天咧會比較多吹一啲季候風咧，嗰個比較單一方向嗰個風咧，咁如果有人幫你帶一兩 K 咧，其實你係慳咗好多力嘅會。咁所以有相近實力嘅跑手咧，其實會幫到你好多。 係咪即係嗰啲好似踩單車咁叫破風啊？呢啲叫？ 踩單車更加明顯，因為踩單車嘅速度比較快，嗰啲就更加需要有人喺你前面破風。 哦 ，OK。 咁但係跑步都好需要。 明白。咁過程裏邊，心裏邊會諗啲咩嘅咧？因為我之前咧睇過你有啲比賽片段得獎之後咧，記者問你咧，你心裏邊諗咩咧？我記得你講過話，我要諗住贏。其實你係咪每一次都係咁樣諗嘅咧？ 咁當然呢個係一個真誠嘅心，要本身就係你喺你心底裏面要。隱藏住呢個咁嘅心態，咁當然跑嘅過程裏面其實諗咩嘅咧？其實都冇乜特別嘢諗嘅，但係基本上都係好一般嘅比賽都會好專心去喺嗰場比賽上面留意嗰個現場嘅情況啊，包括咩咧？包括你道路嘅情況啦，因為有啲比賽咧。會轉彎，咁你要留意你究竟會唔會涉內線啦、啊、涉外線啦、啊會唔會突然間走外咗、走多咗啊？呢樣要留意啦、啊。咁有啲比賽本身冇封路，咁你要留意個現場情況，會有啲石仔啊，或者有啲人阻住咗你啦、啊。呢個要留意啦、啊。咁同埋最緊要就係頭先講留意自己身體嘅變化咯，即係長時間要睇下你身體會唔會係。突然之間攰啊，點樣要作出適當嘅調節咁樣咯？呢個係好緊要的。咁當然，至於去到比賽末段，即係譬如我哋呢可能要爭獎嘅，咁就會留意對手嘅情況啦。咁就要諗下自己會係搏一個咩位置，譬如可能搏第一嘅，或者你明知可能對手仲有好多力，可能你真係而你係就嚟爆啦，咁你就要諗下你自己要留守喺咩位置咁樣。呢啲比較策略性嘅。嘢就要諗咯， 都有門學問嚇，果然。咁問翻啲比較平民嘅同學問嘅問題啦。咁喺路程上邊咧，都會有一啲水站噶嘛。咁十 K 其實又唔係話真係好長。咁其實應唔應該或者建議我哋需唔需要停低飲下水 嘅？嗱，我以前咧就唔飲水嘅，因為每日其實十 K 太短咧，就唔會流失好多水分，即係都唔需要話特別去補充。咁不過最近咧就會有少少，因為有時個口會比較乾啦。咁但係你每次去水站攞水咧，即係十 K 啊，你去水站攞水其實唔係為咗飲嘅，你係攞為咗濕下個口啊，即係等個口冇咁乾，同埋會其他水係攞嚟淋一淋自己，等自己冇咁熱嘅。因為近來咧香港嘅天氣比較熱啲，咁變咗你有時個身會比較興少少咧，有啲水淋下咧。會每個人會舒服少少嘅， 所以都建議嘅。 係啦，有佢嘅作用，不過就唔係主要攞嚟飲嘅。 明白曬，好啊，我哋又講住咁多先啦，文 Sir 好唔好啊？ 好， 好，唔該曬你啊。 好，唔該曬， 好，拜拜，拜拜。Change without you, you reflect me. I love that about you. And if I could, I would look at us all the time. Just with your hand in my 听完我同文 Sir 嘅访问之后咧，大家系咪觉得佢嘅一啲提醒咧系好有用呢？咁我都寄予大家咧都要记住、哦，如果唔记得咧，就最好就听多次啦。咁啊，加埋大家平日嘅咁有系统同埋咁努力嘅训练，再加埋呢啲 tips 咧，希望大家咧就喺未来嘅比赛里边咧做得更好嘅成绩啦。咁啦，好啦，系咁多啦，咁系时候同大家讲再见啦，拜拜。